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71节：苟富而骄，苟敏无耻。接着底下一段也是两句：任恩推过，嫁祸卖窝。太上所给我们举的这些例子，都是一切众生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常常触犯。苟富是稍稍富有，并不是大富啊，稍稍富有啊，就显得骄傲了。勉是性命，性命。夫子说：“行己有耻。”上一次也跟诸位提到，人不能不知耻，不知耻的人永远不会上进。《礼记》里面讲，临财勿苟得，临难勿苟敏。这个就是行己有耻的具体现象。遇到不仅是财富啊，功名利禄啊，都包括在其中。有得到的一个机会，要想一想我应不应该得到，这个就是有耻。不应该得到而得到了，甚至于不择手段争取得到了，那更是无耻到基础了。所以从前贤人君子接触过圣贤良好的教育，纵然有机缘得大富大贵，他也能够在一生当中啊安贫乐道，将他的富贵与社会一切大众啊共享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印光大师最佩服的范仲淹。这个人是得大富大贵，他将他的富贵施舍给他的宗族，给他的邻里乡党，给社会一切大众。所以印祖十分赞叹，我们在文钞里头常常看到他老人家提起。他的家道 800年不衰呀！啊，范仲淹800年前的人，子子孙孙到现在，家庭都兴旺，子子孙孙呢都能守住祖宗的陈规。啊，临财无垢德，临难无垢怨，无垢勉。家庭教育好啊，所以古人讲啊，对人对事对物，恭敬节俭，这是福报的根呐。啊，教令。傲慢是灾祸的根源。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种下这些祸根，到国报现前的时候，不知道凶灾是从哪里来的。怨天尤人，罪上再加罪，这怎么得了呢？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能够与社会大众共患难，绝不求性命，一定要帮助社会，帮助苦难的众生度过灾难。我们看看这诸佛菩萨，这是大慈大悲呀。念念为众生想，为社会安全想，为众生利益想，没有替自己想啊！社会上多一个这样的人，这个社会安全就多一份保障。所以富，我们希望富有啊，富有可以有力量布施，有能力帮助别人，自己要节俭。我自己能够节俭一分，对社会就能多帮助一分。我们节俭两分，对社会就帮助两分，长存此心，是无量的功德。那我们多浪费一分，众生的福利就减少一分，我们把它浪费掉了，不知不觉了是造罪业，纵然是我们本分应当享受的，也不应该。我们看世出世间大圣大贤，佛陀，诸位都知道，佛慧二祖尊呐。福德是圆满的，圆满的福德，他为我们所实现的，还是惜福，还是节俭。 我们没有看到一尊佛菩萨浪费过。注解里面引用古人处世待人接物的规范，我们要多读，要认真的学习。这个里面所说的全是因缘果报，存心仁厚，待人厚道，都得福啊！稍稍较慢，轻视别人，都种下了祸根。你在得势的时候，别人不敢动啊；你在失势的时候，这些人报复就来了。人如是，得罪鬼神亦复如是。我们学佛人都知道，自己无量劫来，冤亲债主很多啊。这些在我们周边无形的一种压力，我们自己走运。气旺的时候他不敢动，他潜伏在那里没有消失，等到我们的运衰了的时候他就来干扰了。特别是在病重的时候，垂危的时候，我们在地藏经上读到，在这个时候冤亲债主都现前了，善恶的业力这个时候通通都出现了。所以凡夫哪有不随业流转的道理？随业流转非常可怕。底下两句，认恩推过，这个就是一般讲冒功啊。好事不是自己做的，自己要把它冒认，别人做的好事据为己有啊。自己有过失推给别人，嫁祸于人，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也常常见的。德行的修养一定的要从童年开始让他养成一个习惯，能够辨别邪正是非。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育从童子就开始，所以这个社会能够长治久安 这个民族能够绵延几千年而不会被消灭，不会被淘汰，原因就在此地。可是今天我们这个民族遭遇到空前的危机，危机不时列强欺负我们，这个不在乎，危机是我们把祖宗啊这个教诲啊疏忽了，舍弃了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危机。这个危机会导致亡国灭种，亡国不怕，还会复兴呢，灭种就可怕了。所以夫子教学第一个德行有道理啊。我们再看看古今中外所有宗教教育都是把德行摆在第一，如跟佛的教学非常圆满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这个世界古今中外圣贤的教学我们也要细心观察，也要彼此了解，要真正做到知己知彼，你对于自己的文化才真正产生了信心爱心，乐意依教奉行，乐意将它发扬光大，利益一切众生啊！佛家常讲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！我们对他轻视，原因呢就是了解的太少了，这个也难怪。你没有学过，没有人教导你，没有人给你讲嘛。自私自利这个意念永远不能够放下，如何修学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也没有人教过你，现在要找到一个善知识教导你几乎已经不可能了，李老师从前教我们说得非常坦白，真正学习的年龄是20岁以前的，那我们要问一问，现在20岁的这种青少年，谁肯听从善知识的教导？这个年龄是血气方刚啊，很不容易接受善道啊。人到40岁的时候，习然已经成了习惯了。很不容易改过了，纵然遇到善知识，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的善知识 自己都非常谦虚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五十三参，你看每一个善知识自己谦虚尊重别人，他们有智慧，有德行，有修养，有见识，看到你这个人可交，帮帮你的忙，不能交，那就慧能大师所说的合掌令欢喜啊。过人造过人的业因，过人受过人的果报，诸佛菩萨有耐心，等你在那个业报受尽了的时候，你回过头来，佛再来教你。所以这个期间呢，往往是经过多少大劫。这一生之中给你种个善因，阿赖耶识里头给你种一个种子。这是佛菩萨对得起众生了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见到阿弥陀佛的形象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古德告诉我们，这是善中之善，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。这一生纵然不能得度，久远劫之后必定还是这个种子起现行，能成就自己的道业，但是要等待多久，那就很难讲了。如果在这一生要想得度，那信愿行必须要去做。可是我们仔细观察，仔细反省检点自己，这信愿行三方面具不具足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与佛的教诲相应不相应？念念相应，行行相应，这一生呢，决定得度。偶尔相应，这一生就很难得度。但是，得人天福报是肯定的。真正依教修行，无量寿经讲得好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你菩提心没发，一向专念做到了，你得天人恭敬，得人天福报，不能往生啊！往生诸位要记住啊，一定要发菩提心，菩提心是真正觉悟，彻底觉悟。菩提心一发，太上感应篇里面所讲的一些过失都没有了。所以这个小册子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。我们常常读诵，常常检点，如果还犯这个里面的过失，自己立刻就要警觉到，我没有发菩提心。 我修净土，没有菩提心，你看看历代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的，不要说祖师大德了，四十八愿里头就讲得很清楚，你得天人恭敬，你不能往生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得人天福报。脱离六道轮回十法界做不到啊。所以我们有没有真正发菩提心，可以从感应篇呢这个里面的善与恶。善能够奉献，恶能够改过，这样的人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决定有份。如果断恶修善，又能利一切相，念念不离清净心，这个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在十报庄严土。所以经上讲啊，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呢，抵得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呢，你们想想看，这个话什么意思？细细想来，极乐世界修行比这个娑婆世界修行比极乐世界还殊胜。问题就是你会不会了？你要会，比极乐世界殊胜。不会呀，那就远远不如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有进无退，进步的非常缓慢。娑婆世界是大进大退。会的人大幅度的进步啊，不会的人是大幅度的退转。这是大进大退，极乐世界是有进无退，但是很缓慢。我们明白这些道理，知道事实真相，要会呀。利用这个短短的机缘呢，要大幅度的精进。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